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乔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硬币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6865-85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由诵读小站和国家大剧院联合推出的剧本诵读，本期将为大家带来话剧《广陵散》的诵读片段，我们一起来听。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孙博。在戏曲名家话剧《广陵散》中，我来饰演嵇康这个角色。《广陵散》这部话剧是以嵇康的死为轴心，用竹林七贤们游离在醒与醉之间的对话，再现狂放避世的世人群像。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和人格精神。 不，我畏惧，因为畏惧所以会让自己的良心沉睡。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感到痛苦，可时间久了就会渐渐淡忘，忘记了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屈辱，什么是侮辱。我们洞察黑暗却保持沉默，其结果就是你最终化为了黑暗的一部分，变成了恶的帮凶。但我们并不会真正的睡去，因此在我们的心底会看清自己，鄙视自己，甚至憎恨自己，但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于是就陷入那日日夜夜的焦虑，最终坠入自我否定的沉沦。看看我们身边的这群朋友，绝世的才华都化作了丝丝缕缕的心计，去求那一线的生机。最为相知的知己，最终却成了彼此难堪人生的见证。恐惧剥夺了骄傲，而骄傲一旦失去，就永远都无法回来了。总得有个人站出来，站出来对这一切说一声不吧。如果世人都是期望别人站出来，而自己却保持沉默，那这个由谎言、屈辱、沉默和沉沦所组成的魔咒将永远都无法打破。总得有个人站出来，站出来对这一切说一声不。那么就让我来做这个人吧。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中午好。 李老师，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们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我们先来看一看亚洲天气，因为亚洲天气呢最近几天是热闹非凡。之所以说热闹非凡呢，是因为这个像日本这个中西部地区 因为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现在持续的高温天气，特别是从14号以来到现在，像京都啊、东京啊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8度上下，所以这个热天这个持续的在控制了这个地区，和咱们这个江南啊大部分地区是一样的，因为同样受到一个副热带高压系统的影响，也进入到从梅雨，日本呢也从梅雨季节雨量比较多，然后到达一个高温，这个炎热的这样一个天气。那当然沿海地区他们是还是以闷热天气为主，因为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要去这个日本旅行的话可要注意它的高温对你的影响。另外呢，就是今天早上因为有一个9号台风，已经叫山神登陆这个咱们海南之后呢，已经穿过这个海峡进入到了越南，从越南这个中北部这一块还会继续西穿，穿到缅甸，然后进入到孟加拉，因为这个它在穿行的过程中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的影响还是对这些地区，特别是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在这些旅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两天这个台风对它的影响。那么对于欧洲来说呢，还是东边的中东地区降雨比较多，西边西欧基本上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也并不高，是在25到28度之间，这个温度还是对于咱们来说是相当舒适的。对于这个欧洲人来说，这个上到27、28度，他们就感觉会有点热了。 对对对。 天气情况呢，对于这个北美来说也还算是比较平静吧。最近两天，它的气温并不太高。除了这个西南部地区超过30度之外，大部分地区基本都在25到30度之间。所以这个天气相对比较平静。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李老师给我们的介绍，你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又来到我们旅行规划师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缜密的规划的过程。每次我们的旅行规划师在推荐大家线路的时候，都会说到他们的理由。那今天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理由到达这个地方呢？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规划师，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每次来的底气十足的。 对，上周还在跟我们讲说自己在德国队在俄罗斯比赛的时候，在德国看比赛的经历。 嗯 嗯，一段血泪史那个， 让很多人很羡慕，因为确实上周提到一个时差的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讲，这个比赛在德国看还是不错的哈。 对， 嗯，这次呢，我们在今天的规划室当中呢，小包子说他特别的为大家要推荐一个。很精致啊，很小巧，但是呢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这个行程同样是出自德国。 哦，依然是在德国，因为他上次去、去了一个多月，是不是？ 对， 所以确实 不到一个月， 如果只是看球的话，好像这行程有点太松散了，这不像是你的作风。 嗯，可能本来定的是一个多月，后来提前回家了嘛， 不敢在那再待了， 还是怕被揍。 对，不敢再待了。 嗯，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地方呢，其实一提名字，每次都是让人第一个联想到的是食物啊，因为美食当中或者说快餐当中，大家最熟悉的一样东西就是汉堡包。嗯， 但是德国也有这样的一个地名，汉堡 ， 所以这儿是不是真的盛产汉堡呢？这个问题必须要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 来，我们请超级小包子今天带我们游走在德国的汉堡。刚刚说那个汉堡跟汉堡有没有关系？ 你还真别说，我还真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 嗯， 因为那个以前有当地人，就是有朋友跟我介绍过，说这个汉堡包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一群德国的这个汉堡人去了美国以后呢，他们思念自己的故乡，然后就把当地呢家乡的一种食物，其实德国就是香肠加肉加香肠，香肠加面包嘛， 香肠加面包， 反正就是肉夹馍这种形式，就类似于这种形式呢，就给带到了美国。后来呢，就渐渐的发扬光大，于是就变成了汉堡包。 您说的这个故事， 我去了这个汉堡之后，我跟很多的当地人都求证过这个事儿。 嗯， 人家说基本上这属于无稽之谈。 啊，不是这么回事儿。 对，就是说这个名字是有这样的传说，但是呢，人家说了，这属于比较。就是我问了几个就比学问比较深的人，真正做过历史研究的，说首先这个时间不对， 嗯， 第二呢就是 诞生的时间不对， 对，第二呢就是德国呢并没有过去并没有这么一个这种像汉堡包一样的流行的这种吃法， 嗯， 因为汉堡呢跟其他德国地方还真不太一样， 嗯， 其他咱们说刚上集还说过德国比较产这个香肠啊等等这些东西， 嗯， 汉堡呢它主要产海鲜。因为 汉堡这个地方产海鲜， 对，它靠海，所以是德国为数不多的有港口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在汉堡呢，主要吃的还真就是海鲜。哎， 面包加三文鱼。 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可能又不对了。然后再加上 思念故乡的方式不会用汉堡包来思念， 他们不会想那个肉， 只会到处去 找那个鱼吃。 对， 所以在旅行之前，其实你会听到很多传说，你会听到关于你要去的这个地方的很多故事。 嗯， 然后故事呢，它有它的文学性，有它的艺术性。刚才你提到的这段传说，其实我可以见证。一下看过一部德国电影， 嗯， 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汉堡怎么样诞生 啊， 哦？哎，这部电影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名字，我在中间的时候我会查一下，记性不行了啊，讲一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讲的是在德国有这么一群要逃离纳粹魔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理由，结果就上了一个潜艇， 嗯， 上一潜艇，你知道潜艇是军方的， 对， 他们是阴差阳错的，他们想要逃离这个地方，结果呢，他们上了一潜艇呢，是因为他们化妆。变成了这个潜艇当中的一员，冒充这个潜艇的将军和其中的这个指挥官，然后上了这个潜艇之后，他们就跟着潜艇一起出发。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开始要去哪儿， 嗯，只要不是这样 阴差阳错，你知道吗？穿越了直布罗陀海峡， 嗯， 从地中海出去了，然后呢，就大西洋一路往西开， 嗯哼， 啊，怎么着，开呀开呀开呀，到最后的时候，哎，反正是这个各种的因缘巧合吧，到了美国大陆啊。 嗯， 到了哪儿呢？还真是那个东海岸，叫纽约嘛。你从大西洋过去， 嗯， 上了岸之后呢，他们手上有很多工具。这个工具其中一样啊，是德国人当时纳粹这个德国呢，他们非常这个梦想的、追求的，叫圣杯啊， 嗯， 传说当中圣杯。 嗯， 这个杯其实是一奖杯，就是可能足球比赛里边那个小奖杯。 嗯， 他们当成是传说当中的圣杯啊，要把这个东西要宝物要夺回去，就没想到其实就是一个破的可能铜杯什么东西啊， 嗯嗯， 这个金属的这个杯子里面拿到岸上以后，他们就开始拿这个杯啊做食物啊， 嗯， 比如说煮咖啡啊干嘛， 嗯， 然后其中的这德国人上了岸逃离纳粹德国的德国人，他就想办法在美国要生存下来，什么样生存手段呢？他会做饭。 嗯哼， 做什么样的饭呢？ 嗯哼， 牛肉饼， 嗯， 哎，这里炸的牛肉饼， 肉馅饼， 哎，然后呢，又一看，哎，有这个面包，他想了一想，这搁进去，哎，切一刀搁进去，一夹，他发现这个东西没见过， 还不错， 哎，这你们没见过吧？嗯，美国人纷纷都来买， 嗯， 后来这个东西就在美国卖开了，于是他就叫麦肯博士，反正就是那些名字啊。哎，这就是这个电影，讲的是战争时期，一群德国人，当然汉堡是港口嘛，从那儿出发刚好可以。 确实是 去大西洋， 出来就是地中海。 听上去好像有点逻辑， 对，听上去很像真的，是吧？听上去 听着更像个喜剧片。 哎、对对，没错，这确实是一喜剧片， 还真是个喜剧片。 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刚才说的汉堡呢，根据小包子的说法，你这名字其实跟汉堡也挺有意思的，挺相关的。 对，我是中国版的汉堡， 跟你刚才说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就说一个地方，它有传说，它就会变得更美， 对， 它就会更让你向往。 对， 到那之后 是说是就是、哎、不是也是， 你要唱一遍是吧？ 不唱了，这主题歌今天这个不适合咱们这个西洋风情啊。我是觉得这个一个是汉堡包这个名字哈有点意思，后来我就跟当地人了解了一下汉堡这个名字其实是怎么来的，就是说 Burg 实际上是堡，就翻译成堡的意思嘛，在过去呢 是城堡吗？ 不是城堡，实际上它也有城堡的意思，但是在古德语里呢就更像一个就是离水高一点的地方，就是高一点的林子，是这是古德语。然后呢，他们我问了一个很有这个学问的当地一个老太太，她跟我讲的，然后就说这个呢是古代德语，也就是说过去呢汉堡因为临水嘛，所以说它容易发洪水，易北河经常发洪水， 所以它建高一点， 所以它建高一点，所以呢现在在汉堡市区里呢有一块地方，这个已经没有任何，就像咱们说那个烟袋古长城那种已经没有了。就是说它有一块地方，就现在是一个花园，这个就是最早的这个 Hamburg， 就是这个就是最早的汉堡的那个那个高建筑那个地基，就现在是一个广场，你基本上看不出任何的端倪，但是一个当地人会给你讲，所以这就像是汉堡的那个真正那个堡 前身就是在那儿， 前身就在那儿，现在就在街心，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你根本看不出来轮廓。如果不是当地人给你画出来，说这个四方块，这就是大概就是原来那个堡的位置，啊，连任何的纪念碑都没有。 哎，你看这个在欧洲好像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一般领主，就是城堡领主， 哎， 要住的高一点，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他的一些农户们，给他服务的人， 对， 要住在四周，要低一点。 这是欧洲的一个文化，包括这个爱沙尼亚的塔林，他们也是分上层和下层， 对， 都是这样分成阶级的。他们就觉得高阶层就应该住的高一点。 就是现在那个现代化大都市里面老听到上层下层，是不是从这儿来的？ 还真就是从这儿来的，没错。 上层区下层， 上层社会， 对，确实是。 对对对，上层社会，下层社会， 对。欧美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对，下层社会，你看一下雨就看海了嘛。 海，这欧美其实这个发水的地方也挺多的， 尤其是易北河。所以这个汉堡呢，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啊，跟吃一点关系没有。 对，反正跟当地人说了，人当地人问了几个，然后都说，这个属于传说吧。 那究竟这个汉堡在你眼里跟你想象的是不是一样？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你刚才说了，你说它跟德国的其他地方还真不一样。 对，首先它是一个港口，就是说在德国其他地方你没有这么浓的一种海鲜文化。 对， 这个咱们一说吃啊，吃一会儿再说，不行，一会儿我饿了。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因为它港口，所以它过去开放的早，就有很多外来的这种文化。就有很多外来这种文化，所以汉堡的风格，它的这种文艺气息特别浓， 就是不像内陆的城市，对吧？ 更洋气一些。 对，哎呀， 只要有这个海口的地方， 对，基本上 海口 这样， 没错，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贸易港，所以说汉堡给你最直观的感觉，首先就是它的水道。不是那个种的水道啊，就是它的那些就是那种 河道 修出来的那种人工的水道，非常非常多，就像威尼斯一样。然后汉堡的桥，汉堡就那种城市里面的那种小桥，你知道有多少座吗？有2000多座。 你刚才说像威尼斯，我就想到这个问题。 对，人家做个统计，它是威尼斯、阿姆斯特丹等几个城市的桥的总和，因为它非常大 啊， 城市面积。 对，威尼斯其实很小。 对， 汉堡的就像威尼斯那种水道，就几横几纵的那种水道非常非常多，然后在水道旁边建出那种非常高的那种红砖墙。也算是一种哥特式的这种建筑，然后红砖墙这种就是什么仓库，所以他们那种过去的，这是汉堡的一个老汉堡的文化，也就是说你在这儿必须要看的这个仓库，水道仓库，就旁边就直接从船上就运走了，然后他们这仓库就做这种贸易，叫仓储式贸易， 这个地方呢在几年前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2015年。他们就是汉堡人特别注意保护这一块，这个地区就叫仓库区。 嗯， 然后这一块整个申请成世界文化遗产。 嗯， 包括它里 边的仓库区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个地方因为它非常有非常古 老历史， 对，非常历史，然后非常历史。这个过去呢，这个汉堡从中世纪开始就是汉萨同盟的发起者 啊、 哦，一直到汉萨同盟后来衰落，汉堡都是那个挑头的。 嗯 啊，这后来因为那个内陆的这个新航路、新航道开辟了嘛，所以那个这海上航路就不吃香了，所以渐渐的汉萨同盟最后就这样衰落了。 所以它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带头大哥的城市， 对，很早，你像汉萨同盟， 对， 这汉就是汉堡， 嗯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仓库区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因为它经常是一种感觉阴雨绵绵的那种气质，有点忧郁的那种北陆的文艺城市嘛， 嗯， 所以说这种感觉就是你到那儿第一直观感觉就是那种应该街上就有人拉着小提琴啊，然后就那种，然后微风吹过有点凉那种感觉， 这么一听确实听到了一些区别。你看我们通常提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巴伐利亚啊。 对， 想到的是那个啤酒，穿着大裙子啊， 对对对对对。 哎，你说的这个地方，哎，这感觉它清新的一面出来了。 因为德国感觉是严谨、 啊、 严肃， 它这个艺术浪漫的地方， 这个说的感觉很浪漫， 很有浪漫气息， 不太像是。 汉堡真的是街上就有很多这种浪漫的气质在， 嗯、 就包括它那种卖艺的那种感觉，还有街头的那种文化。 嗯、 我在街头看到一个雕像，在汉堡中心的广场看到一个雕像， 嗯、 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做的， 嗯、 用大绳子围成了一个像胖豆子一样特别。可爱一个蠢萌的那种形象、 嗯、 但是那是用大缆绳围出来的、 嗯、 就很艺术的东西，他们在街上有能随处可见很多这种艺术的东西。 嗯，究竟这个汉堡还有什么样的可发掘的地方，一会儿小包子会给我们具体来设计一下我们怎么样在汉堡找到这些艺术的灵感。 对，我看不出来哈、啊，这个小包子平时就是嗨玩的一个人，今天讲这个吧感觉还挺清新。我接下来给你推荐一个有品位的装修公司哈，一会儿接下来回来接着聊。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刚才说的是德国汉堡的仓库区哈，这算是保存比较完好的，就是一些算是古建筑群，或者说是、 哎、 对吧，是有这感觉吧。 对对对对对， 申请这个 虽然既不是庙也不是教堂， 德国文化遗产嘛，对、 哎、人家就真就把这个申请成文化遗产了、嗯、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保护的其实可以说它，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它里面很多这种包括它那个叫智利大厦，就是那个人在智利待了很多年、 嗯、 所以叫智利大厦、 哦、 就是它这个名字，这些建筑现在仍然在使用、 哦、 就是不许人居住了，但是仍然是在办公用的， 让大家看到咱们早期或者说在古时候啊，那个时候人类的贸易港口是什么样的。 没错、嗯、现在完整的保留18世纪的那种风貌， 嗯， 就是说这个贸易一直做到现在，很多仓库已经改为他用， 嗯， 已经不再做那种水上贸易了，因为咱们现在说在物流啊等等已经很发达了， 嗯，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更多的现在是给我们游客去体验、 嗯、 然后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建筑都已经被，就它其实就是仓库嘛，所以那个壳很硬、 嗯、 里边呢你随便装修就搞成别的样子了，比如现在有很多的景点、 嗯、 我们游客可以去的一个海事博物馆，一个像微缩景观世界，还有一些很棒的那种咖啡厅，老的这种餐馆其实都在这个仓库区。 现在很流行把那种就是咖啡厅改造成那种挑高本来就很高的厂房的那种风格、 嗯、 后现代化。 对对对， 从798那儿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这 样， 对， 很多 这 样风格的， 它这个红砖结构，这种红砖文化我非常相信，就是这个东西一定不是从咱们这儿自己发起来的、 嗯、 因为在这个德国的汉堡非常， 你说对了，其实大家可能在北京待的时间长的朋友都知道798它的风格来源于什么， 嗯， 798那边的工厂来源于当时的民主德国， 对、 嗯、 就是东德这样的一些风格，这样它的厂房，所以我就后来想，我说现代人这个喝咖啡啊，喝到一定程度他就皮了，他怎么办呢？他说，哎，在咖啡厅喝咖啡不行，得在厂里喝咖啡， 在火车轨道上喝咖啡， 在厂里， 在车间里喝咖啡， 对，要的就是不同的那个感觉嘛。 对， 所以就是叫他们叫后工业时代哈， 嗯、 这种感觉啊，一下就扑面而来。 是， 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我觉得咖啡厅很不错的小咖啡馆，我还找了一个、 嗯、 专门找了一个百年咖啡店。 嗯、 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过去就是存咖啡豆的一个库房， 嗯、 旁边就是易北河，因为它半地下的嘛、嗯、你从那窗户往外一看就是易北河，就是河面、嗯、非常非常感觉特别危险。 牌匾上几个大字，德国老字号 百年老店、嗯、那还真是个百年老店，现在他把地下那个咖啡仓库做成了一个博物馆、 嗯、 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去品咖啡等等。 嗯， 然后呢我觉得我强烈推荐的一个就是现在在那个仓库区租了一个很大一块面积的一个仓库的厂房， 嗯， 那么它就在位于这个仓库区真正世界遗产的这个仓库区的中心地带、 嗯、 那么就是微缩景观世界， 哦， 神奇的小 中华世界公园， 还真就是 什么都能跟咱们这儿挂上钩。 没错，人家这世界公园做的超级超级微缩，超级超级小。 做了些什么东西呢？ 他就是开始人跟我说的时候，我以为是个火车博物馆， 嗯、 就因为我开始跟德国人当地人交流的时候，他那个跟我说的英文也不太好，他跟我说是一个有很多火车的类似于博物馆的地方。 啊、 然后我想， 铁道博物馆吗？ 好无聊啊，就又火车、 嗯、 又火车模型博物馆，这有什么可看的呀？ 嗯、 我又不是那个 Sheldon， 我又不是那个《生活大爆炸》里边那个。 嗯嗯、 然后后来，但是我一进去就。当时就哇，这当时腮帮子差点没抻了，因为太惊艳了、 嗯、 就是一个小人国的世界，特别神奇。 嗯， 什么火车博物馆啊，那里就是有火车而已。 嗯， 它整个为火车就是贯穿某个世界的一个贯穿物，比如说这里有些铁轨、 嗯、 但是它给你做了一整个六米高的马特洪峰。 哦、 瑞士马特洪，你想象一下，在你面前是一个微缩的景观世界，这山有六米高，你想这小人有多少米高？ 它真是根据这个现实世界 比例来的， 完全一比一，就是不是一比一，就是完全要比 按比例 原比例缩小的， 一比一就不是微缩了， 对，因为一比一就是大缩了，然后就不缩了那个，对，然后所以这个感觉就是那里边的小人大概只有十厘米高，每个小人都是专门手工制作的， 嗯、 现在他那里边我问了一下，有26万多个小人。你想想他有多少工，光这小人就有多少工作，人家还起初还真不是做小人的，人起初就是按做博物馆来做的。 所以就是你在里面看到了马特洪峰，这个不是德国的这样的一个景观，那所以这个微缩世界到底打造的是哪一个世界、嗯、 人家开始打造的就是德国，人家当然开始德国人打造的就是德国人、 嗯、 然后呢他有现在有9个世界、 嗯、 其实马特洪峰就是我看到的最壮观的一个，他是有瑞士、 嗯、 然后他现在有意大利、 嗯、 然后就那种罗马梵蒂冈那个教廷他全都有、 嗯、 所以说像这些9个世界你就光看一圈下来你已经傻了，因为建筑物等等非常非常多， 是像沙盘一样，我感觉是这样一个感觉。 买房去了，买马特洪峰去了。 你看，这男士想到的应该是军事， 啊、 女士想到的就是买房， 想的不一样。 哎呀，德国的这个游览，我们还在继续当中哈。这个微缩世界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精彩？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嗯，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详情咨询010-6071-1188。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州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 8178-1111。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 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 塞伦盖蒂草原， 加纳利群岛， 行遍四海， 阅尽繁华， 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 期待和自己相遇。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规划师是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超级小包子正来带我们在汉堡，德国汉堡的一个微缩世界游览。 超级小人国。 对。 超级小人国历险记、 啊。这里的马特洪峰只有6米高。 对，只有6米高，但是你仔细看里面的人，你马上就会被带进那个小世界里面。 可是六米也得有2层楼哎。 可真是。 对、啊。 那个就他唯一就马特洪峰修成了2层，你可以在楼上看和楼下看。 哎，我觉得人家这个 特别神奇。 他这个比例啊，就是你能想象一下，他确实是很严谨。 对。 没错。 它真的就是按照多大的对应多大的， 对、 所以人大概是多大？ 人就大概10厘米高， 啊、 每个小人就10厘米高， 乐高小人儿。 而且最神奇的，这个比乐高要精致的多，因为乐高毕竟都是一个豆儿一个豆儿的嘛， 对对对， 这个小人都是手工制作的， 能看见毛孔是吗？ 能看见脸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说手工制作，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手工制作有个性。 对对， 没错， 你拿东西拼起来的，它永远都是一致的。 是的，是的， 对对对，这里面的手工制作的小人呢，有好多好多彩蛋，就是 彩蛋。 你要开始看一圈建筑就已经看傻了，为什么呢？因为光看这些大的建筑，它还有什么北极的这个极光，也就是说它晚上天黑了以后会放极光，就每隔15分钟会天黑一次，黑夜大概持续2到3分钟，人家就让你看看，我们真的就技术宅，我们要做到这个极致。就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型世界，天黑了以后你会看到城市的灯光，先是从山头上点点的星光，然后紧接着在村里就开始亮起来，一片一片亮，还不是全亮，然后最后这街上的街灯就亮了，然后就有这个巡街的这些警车呀，然后扫街的这种夜车呀等等，全部都是像夜景一样，然后有这种城市景， 这种野外景，然后播放真正的极光打在那个头投在天幕上，那是真的极光录下来的。 哎呦， 然后就在北欧嘛，然后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后还有这种船，就是说你白天黑夜的交替，还有意大利的一个火山爆发，真的是那个天上的那个就满天的那种红光，然后他用灯光来做特效，声光电特效嘛， 把熔岩， 然后那熔岩从火山上流下来，他这个熔岩也是做的这种真的这种熔岩， 特别逼真的那 去做成的这一个履带，然后 流动的 不流下来，循环流动，然后用光打红，打的跟真的熔岩一样，就是这些特效就夜里看到的，然后紧接着你说白天吧，你说这些景色，除了车，除了火车之外。人家火车零几年就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最长的最多的火车模型，最长的铁轨，那都是真的能运营的，它那些就是微缩全部能运行，然后紧接着就是什么这个船呀、真的造了一片大海一样的，这种水是纯净水，因为怕长这种微生物嘛，然后船是在真的这里面航行，然后这个海你说德国人有多严谨，他们每天要模仿这个大海，也就是说这个海水每隔3个小时要涨潮落潮 、哦、 所以整个时空都是萎缩的， 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做的跟真的一样，然后最后还有飞机场，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就是这个创造这个的 Brown 两兄弟嘛，他们是就是一对双胞胎，这两个兄弟都是火车爱好者，然后其中呢这哥哥就是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就有点技术宅，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然后弟弟就有点相对商业头脑比较发达，但是哥俩都有一个共同的、 配合的好、 就是共同爱好就是火车，别的经常打架，对对对，所以这弟弟就各种去融资呀，就是招商啊，然后我们策划方案，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世界？他们俩最早出来那第一个世界就是微缩景观世界，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没有任何的现实依据，就是可能里边的房子都是这种就是现成的，然后呢就再做一些火车等等，后来紧接着就受到欢迎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做这种现实中的世界，把欧洲，因为他们主要那时候游客的欧洲比较多嘛，所以把欧洲的这个意大利啊什么英国，现在也加入了美国的迈阿密海滩啊等等这种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站在这个微缩世界，以旁观者角度去看这个真实的微缩的真实世界以后，你会觉得自己像造物主一样， 就是那种感觉， 造物视角， 是不是？ 小人国历险记嘛，你就走在旁边看那些小人，哎，好有意思呀。然后这第一圈看完了，差不多已经有人说，这可能最快的人40分钟就转完了这几个世界。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看 你会发现是越来越多的彩蛋等着你去挖掘， 能咂摸的东西非常多。 因为他每个小人都有，你仔细看，有一个超人正在救这个一个从悬崖开飞下去的汽车，这超人飞过去，那汽车从悬崖跌下去的那个状态的瞬间，他给定格了。 还有DC 漫画呢， 还有对都有骑着自行车正要回家的这个 ET， 就是 ET 在车光里在天上，然后 所以就是 什么都有， 他把你生活当中的场景和你脑子当中的场景， 对 你想象的 融在一起， 你们人类所构造的那个世界的场景也都拿到他的微缩， 因为他反正已经是他叫 Wonderland， 他叫 Miniature Wonderland， Wonderland 其实就是一个神奇世界的、就是这种意思，所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就要科幻，包括那个飞机场全程都是有起降飞机，然后你看那个信息板就跟真的飞机场一模一样， 不但有人类的物质世界也有人类的精神世界， 对， 我期待侏罗纪世界可以植入。 哎，你还别说，他们我问了一下他们这个就是创造这个两兄弟其中的那个Frederick， 就是他那个哥哥，然后他我看了他那个采访了，他说是我们以后就是要准备造一个，反正我们已经是 Wonderland， 现在都是现实基础，我们准备造一个完全科幻的世界出来给你们看看，让你们看我们技术宅也是有科幻空间的，就是很有可能以后就会出一个侏罗纪。 来再次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在汉堡的， 就在汉堡的仓库区，仓库区的正中间，就是离这个它这个新建的新地标叫易北爱乐厅不远，然后就在这个一个仓库的2楼， 它的正式名称是 叫做微缩景观世界，德语叫 Miniature Wonderland， 直接到现场买票就可以了。 直接到现场买票就可以，它没有那么人山人海。现在它门口有一个这个大牌子，就显示的是每个国家的国旗，后面是数量，就是它每个国家来的这个人的数量。 哦，来过的游客， 对，你会看到上面就全都是德国人。 你去的时候看到多少？ 我看到的时候，中国是6万多人。 哦， 不错了， 就是咱们人数其实不少的， 对， 就是我是可能给他还添加了一个数字吧， 贡献了一 下，对，所以说我相信咱们如果真的是喜欢这些朋友，真的你们去的话，咱们这数咔一下就上去了，肯定是。 我觉得最近得增加一个景观，就是德国队回德国。 据说他们把那些大肘子全打包回去了， 还有啤酒什么的， 没喝完的啤酒全打包回去了。 哎，好，刚才说的这个微缩景观，这也确实是今天是增长见识啊，让大家了解一下汉堡有这么好玩的一个地方， 是 仓库区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除了这些，汉堡还有哪些你觉得能够特别有意思让大家去挖掘的？ 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就在它离它不远有一个现在汉堡的新地标，就是逸北爱乐厅。 嗯， 这个地方真的很惊艳，然后汉堡人大概用了十年的时间才造出来一个爱乐厅。逸北爱乐厅就是个音乐厅嘛。嗯，然后 这个对欧洲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地方。 对，这是一个新建的，然后一个是耗资特别巨大。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里边这个门道特别多。 哦，什么门道呢？ 就是首先说吧，就是这个外形它像一个海浪一样，然后用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反光的那种玻璃板，然后建成了一个然后它在逸北河的入海口的那个方向，也就是说它正好在一个三岔河道的中间，也就是说非常非常这地方非常醒目。 嗯， 下面的底座原来是个老的这种仓库，他们为了保持这个仓库的壳，其实里边注上水泥这种各种东西，但是就为了保持这个壳花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就要保留底下那个仓库底下那个基座。 嗯， 然后整个音乐厅是在仓库的，实际上现在看在仓库的房顶 顶上建起来的音乐 厅。对，也就是说十几层楼的高度开始再往上建一个音乐厅。 嗯， 一切施工难度，旁边什么都没有，旁边都是水。 嗯， 所以就是说一切施工难度就更加加高了。 嗯， 然后成本也加高了，花了将近8亿的欧元。 哦， 你就想想这个地方 后来加盖起来的。 对，就加盖出来了。 嗯， 然后设计这个两兄弟是从瑞士来的。嗯，说名字大家可能记不住，就说他们有一个作品吧。 嗯， 北京这个有一个叫鸟巢的地方。 嗯， 是这哥俩设计的。 哦， 哎，就瑞士这个一特别著名的这个兄弟公司。 嗯， 他们也是专门设计这种奇形怪状的，就是这种就 他们参与了 想法的一些建筑， 创意性的。嗯， 他们就喜欢做这种比较有创意的。 嗯， 所以这个现在修出来以后，汉堡人非常自豪。 嗯， 也就是说2015年申请了这个仓库城申请了文化遗产以后，然后他们就特别自豪的到处跟人说我们这个申请成功了，申遗成功了。 嗯， 然后紧接着在这个非常非常具有历史的这么一个区域里，居然就在它的边上居然就修了一个2017年刚刚落成的 就新建了一个 新建的一个非常棒的。嗯，现在应该是世界排名顶级的音乐厅，它其中它有它一号。 你进去看演出了吗？ 我进去没看演出，但是我进去 参观了一下。 对，参观了一下。 嗯，就跟来北京的很多朋友 回大 国家剧院一般都没看演出，都是参观了一下。参观票 我参观的时候特别幸运。对，参观票，因为游客嘛，咱们不可能白天去，人也不会演出嘛。而且这么跟大家说，喜欢听音乐剧的朋友，下个季度的票你这个季度就提前得抢，一般就是一开售2天就全没了。 太抢手了。 就太抢手了。而且它的没有说哪个座是听不到，或者哪个座是便宜票，就音效就会差。它给你计算的所有人离这个中心的这个演奏乐团的位置距离都是差不多的。 这你得信德国人。 你没有说，对，它就是一个跟 德国的交响乐团是全世界没有能跳得过的。 对对对，设计的太棒了。所以说又是顶尖的这种交响乐团，顶尖的这种乐队，顶尖的这种音响文化，这种场地，所以你想想，夫复何求啊？你想听一段这种顶尖的古典音乐，或者是听歌剧的话，你还想干啥？这地方，他那个主音乐厅、主演奏厅里面，连根柱子都没有。一根立柱都没有， 唯一的毛病就是得提前订票， 就是得提前订。 嗯， 我下午时候去的时候，他们还没特别好，没有人排练。 嗯， 就是因为排练呢，有人觉得可能能听到这个他们演奏，但是其实他们排练的时候非常注意。 嗯， 你就不许拍照了。 嗯， 人家很注意版权。 嗯， 所以说呢，我去的时候一个人没有，我就在里边啊了一声，这啊了一声巨惊艳，特别的惊艳。我跟你说，你就想 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声音， 从来没听过自己这么 没听到自己声音这么好听。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找一个朋友在音乐厅的另外一头，我站在看台可能第35排，他站在对面的第20排。 嗯， 我说了一句话，就他就听 着， 就听了，就像我在他跟前说话一样。 嗯， 特别特别神奇。 嗯， 就是这 就是想回来把你家也设计成这样。 对，我 咱们其实有一些，反正我去过有一些吃饭的地儿的那个包间儿，它有这样的一些仿音乐厅的设计，就是大圆桌，离得最远的那俩人其实说话非常清楚，因为它是通过一个弧形的顶，然后声音这么传输过去的。 哦， 对对对， 哪儿啊？ 是有一个 我怎么没吃 过？北京有，一会儿私下告诉你们。 是吗？是吗？ 不是大会堂，我知道，没有这效果的。 确定你去的不是一个这个澡堂子去吃饭去了吗？因为澡堂子都有这个回音 的 效果。 那不一样， 唱歌非常好， 澡堂混响太大。 对，我就喜欢要这个 echo 的效果，混响。 这澡堂的事儿，咱们接下来再聊啊。 好好 还是说回这个， 对对对，还是聊这个爱乐厅哈。他这个主演奏厅呢，为了保证他，其实他这个音乐厅里面有两个，一个主演奏厅，一个就是啊小演奏厅。那么这两个这个演奏厅呢，同时因为一般都会在晚上这个举行这个表演嘛，演出。那么为了让这两个音乐厅之间互相不干扰。它隔音你想做的再好，你这个墙总是要有一些透音的效果嘛。所以两边咣咣一闹的话，因为古典音乐你是一种非常安静的柔美的一种音乐，你容不得旁边一点点那种砰，要万一旁边奏到那个特别响的乐章的时候，你一定会干扰。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就让我觉得脑洞大开的方法，他们用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大弹簧，把整个演奏厅就主演奏厅给支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个演奏厅就像那个蛋黄一样，在鸡蛋壳里的蛋黄一样悬浮在这个音乐厅中间，它完全四边不着地。 你说弹簧的时候，你应该很有感受，像汽车一样，是吧？ 悬挂。 避震，对吧？ 对，它整个这音乐厅就像一个蛋黄一样，在这个蛋清里边浮着。所以说没有比这个更隔音的方法了。你进入演奏厅之前会经过两道门。 其实他说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声音啊，除了通过空气来传播之外，它通过各种介质，比如说通过墙壁， 对， 它有震动， 对， 所以它把这个悬浮起来以后，它那个震动就减小了。 是。 这个电影院应该设计成这样，我就是现在这个影厅啊，这边影响那边的特别长。 没错，这边稍微一安静，一进入抒情画面，旁边咣咣哒哒哒哒哒就传过来了。 对，我这边正看着文艺片，那边邪不压正过来了。 那你在横店吧？ 影厅都有这个， 也 真是 有。 下回还是要买这个贵一点的电影票啊，别去太便宜 的，要VIP厅是吧？ 对你去的那个可能就是太便宜了。我们一般去正规影院都是没问题。 好， 所以这个爱乐厅呢，它。我刚才说完这门道还远不止于此，在墙它没有一块墙是平的，就咱们说一般墙是平的，或者说我看到的墙全部都是那种波纹状的，波浪起伏的， 用这样的东西来做声音的处理， 没错，这样它的回响会达到每一块墙都没有一样的，都是专门设计的。这个就是你听这么认真的设计， 就是把声音反射 出自这个日本的顶尖的声学大师，叫丰田太久，肯定不是卖车的啊，他是丰田太久，是一个日本声学界就是国际声学界非常顶尖的大师，然后所以他来设计每块音板都完美的反射了这个声音。 今天仅仅是汉堡的这两处 地方， 就让大家觉得就、 都在仓库区，就感觉一登港口就可以 就在那儿溜达溜达。这个地儿能玩两天，我反正玩了三天。 好，今天咱们就一个小小的行程，两天啊，在那儿可以感受到很多的不同， 感觉是周末任你游 啊， 两天 好嘛，飞过去两天已经差不多了。 谢谢小包子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精致的小行程哈，但是确实很值得各位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如果能买到演出票的话，那就更完美了。 对， 好，再次感谢超级小包子今天做我们的规划师，为我们推荐线路。 稍后为各位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恭喜高卢雄鸡法国队苦等20年，终于在俄罗斯赛场上夺冠，重新捧起大力神杯。听说某家电品牌向消费者承诺，只要法国队夺冠，买家电便退全款。听说预计退款额会达到7900万元，也是够豪的了。我们最近呢，还听说五粮液富贵吉祥为庆祝世界杯成功举办，做送全套世界杯纪念币的活动。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富贵吉祥一季新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和大家说一下具体情况。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胡总，听说啊，你们正在全国多家电台做送全套世界杯纪念币的活动，这是真的吗？ 活动确实是真的啊，某家电品牌可以送啊，我们同样呢也可以送，没想到咱北京这边啊也听说了哈。 对啊，否则今天也不会连线您了哈。你们也太厉害了，我朋友花钱买世界杯纪念币都买不到，你们直接免费送，那你们这纪念币究竟是怎么个送法呢？ 那送纪念币呢，是为了满足中国球迷的兴趣爱好。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才特别举办了买酒就送全套世界杯纪念币的活动。凡是在活动期间，只要打电话订购了五粮液股份的一汽新酿酒，就立刻送价值298元的全套的世界杯纪念币。 买酒就送纪念币，是什么酒呢？ 就是之前在北京做的市场价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汽新酿酒。